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0集，不得安宁。此时雨势转小，宫里展昭和白玉堂别过了赵祯，由南宫带路去看四海殿。芙蓉园外的院墙拆了一大半了，里头四海殿的院墙也拆了一半，不过由于下大雨暂时停工。展昭和白玉堂站在一堆砖头瓦砾外围，遥望里边的四海殿，虽然只看到一个顶，但还是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，阴森之气也是油然而生。 规模感觉很大的样子。 地上三层，地下三层，玄机都在地下三层里。 地下还有三层？ 阴宅吗？ 远处皇宫书画院的藏书阁三楼阳台上，天尊望着远处的四海殿，对身后正看书法的殷侯招手。 老鬼老鬼，哎，你看呐。 殷侯不解地走到外边，就见天尊指着远处四海殿两小一大三个屋顶。 鬼抬轿，哎，好久没看见了。 难怪不得安宁啊，原来是做鬼宅。 清源离芙蓉园还挺远的，展昭和白玉堂在芙蓉园外边转了两圈，又去清源看了看。清源里最高的两棵树被雷电给击中了，烧了一些，不过因为雨势大，因此火没有着起来。不过这雷电之力还是十分的骇人，其中一棵据说已经几百年的云杉被劈成了两半，状况甚是惨烈。跟两人一起来的陈公公摇着头，心疼地摸那棵树。 这树这么多风雨都挺过来了，没想到今日叫雷给劈了。 天降惊雷还劈在了皇宫里，传出去必定又要引起什么风言风语。陈公公吩咐侍卫以及宫女太监们，谁都不准胡言乱语。御花园的园丁拿了斧子来，准备将树砍断。白玉堂和展昭离开院子，就看到远处芙蓉园前面的工匠们聚集了起来，看来是趁着雨停继续拆除院墙。另一边，妖妖不知道怎么混进孔雀园去了，和一大群孔雀飞来飞去，边飞还边叫，闹腾得厉害。此时天差不多黑了，小四子和小梁子跑过来问展昭，他们是回开封府吃饭还是留在皇宫吃。展昭和白玉堂比较好奇公孙挖坟的结果，于是就要回去。赵祯想留下小四子吃晚饭，无奈人孩子想爹了，于是只好放他们回去。展昭和白玉堂明天还要再进宫来，到时候估计人更多，等院墙都拆除后，好一起探一探那鬼宅。小四子和赵祯约好了明天来陪他吃饭聊天。众人走的时候，赵祯还跟着小四子往外溜达，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让御膳房准备，明天让御厨做点平日吃不到的好菜给小四子。展昭和白玉堂瞧着一大一小手拉手往外走，再一次感慨，瞧小四子这人缘。走到宫门口，白玉堂突然问展昭， 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左右看了看，随后一拍手， 哎呀，外公和天尊还在宫里啊。 白玉堂这才想起来，俩老头没带出来。南宫跑进宫帮忙找了找，果然天尊和殷侯还在书画阁里头看字画呢。被叫出来后，两人还纳闷， 哎哎，你们没去闯鬼宅啊？ 院墙还没拆掉，明天去。 天尊坏坏地笑了笑，晃着袖子跟赵祯道了声回见，然后就溜达出宫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天尊的神情似乎是知道些什么的样子。赵祯跟殷侯道别说慢走，搞得宫门口的守卫们面面相觑，心说皇上真有礼貌。 陈公公和南宫季则是心中了然。赵真这段时间心情一直不是太好，倒是今天跟小四子好好聊了一阵，开心了不少。此时华灯初上，终于雨停了的开封府夜市也热闹了起来，被雨憋在家里好几天的人们纷纷出来透透气。有阵子没回开封城了，倒是新开了不少铺子。天尊和阴侯一路走一路看，展昭和小四子一路走一路打招呼，小梁子抱着胳膊跟在小四子身边。小四子伸手拿起一样东西，小梁子小手一挥， 买。 小四子伸手拿起另一样，小梁子一挑眉， 买。 小四子无语，回头看萧梁，然后将东西放下。 我就看看， 看到的都买， 不准学白白败家。 小四子捏小梁子脸，一旁展昭跟着点头，白玉堂莫名有一点点膝盖疼。英侯抱着胳膊无奈地看着小梁子，总觉得这孩子可能是在魔鬼城待久了，也有些不怎么着调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不着调的人又岂止是小梁子。想到这里，殷侯望身后就见天尊拿着两样东西回头瞧白玉堂，白玉堂就扔银子， 买。 小四子和展昭瞄着白玉堂和天尊教育小梁子，这个就是反面教材。殷侯叹气摇头，转过身突然就看到一旁的摊子上摆着一个瓷的茶碗。殷侯愣了愣，伸手拿起来端详，那茶碗八角的，形状有些特别，颜色是黑色的，市面上不多见。殷侯下意识的将茶碗翻过来，就见底部有一个红色的印章，刻了一只鹰的图案，然后殷侯就盯着那茶碗发起了呆来。开封城的人基本都已经知道殷侯是展昭的外公了，众人也纳闷，这年头武功好又长得帅的人怎么都不见老呢？ 老爷好眼光啊。 伙计是老油条了，做买卖都是一样的套话，卖古董第一句必定夸客人眼光好识货。伙计嘴皮子利索，给殷侯介绍， 这碗独一无二的，十两银子一个。 殷侯朝他看了看，眼神有些让伙计捉摸不透。 这位爷不愧是有魔王称呼的呀，虽然是展昭的外公，不过感觉完全不同啊，这是要多了还是要少了？ 其实这个茶碗倒是真不值多少钱，也不是什么名器，是掌柜的收古董的时候论斤收回来的，看工艺年代不久，所以卖不出价钱，摆在这里好些日子了，从来没人问过。殷侯正走神，就见一旁一只手伸出来给了伙计十两银子。殷侯微微一愣，回头只见展昭笑眯眯地站在他身旁。殷侯看了看茶碗，又看自家外孙，伙计已经拿着纸和锦盒出来给殷侯包茶碗了，然后继续夸他有眼光。 这个就是普通的碗而已。 展昭自然知道殷侯在看什么，他以前在磨工的时候也见过这种八棱的瓷器，每一个的底部都有一个鹰的图案，和这个一样。展昭问过红九娘，九娘跟他说这是以前英王朝宫中使用的瓷器，英王朝覆灭之后整座城都消失不见了，保存下来的物件相当少，因为年代近，工艺与中土常用的瓷器接近，加之英王朝早已被刻意从史料中抹去，不为人所知，因此就算真的有当时的器皿流传出来也没人认识，所以卖不了多少钱。这个茶碗对于收古董的人来说根本不值钱，没人会花十两银子去买，但是对于殷侯应该有一份回忆在里边。展昭接了包好的茶碗，挽着殷侯往前走。 外公，我也是有赚钱的，你想要什么尽管买。 殷侯眨了眨眼，忽然觉得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，难怪天尊每天花白玉堂的钱花得那么开心，感情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等众人回到了开封府，包大人也已经回来了，府衙里相当热闹， 太皇太妃和八王爷都在。小四子到处找。 爹爹和九九呢？ 公孙先生挖出七哥的骨灰了没有？ 王爷和公孙先生都在屋里呢，先生貌似病了。 王朝马汉指了指后院，众人一惊，小四子撒腿跑后院去找他爹了。到了公孙房门口，推门往里瞧，就见公孙披着件袍子，盖着厚厚的被子，正躺床上呢，脑袋上顶个冰袋。赵虎坐在床边，一手端着个药碗，一手拿着个勺子，正给公孙喂药。 爹爹！ 小四子跑过去爬上床，伸手摸公孙的脑门，果然是发烧了。展昭颇内疚， 先生是不是冒雨去挖七哥的坟，淋了雨啊？ 公孙搔了搔头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赵普在一旁默默给他喂药，也是什么话都不说。 公孙去挖坟，明明带了几个隐卫去的，那帮隐卫会让他淋到雨？ 这时黑影凑过来跟白玉堂八卦，将赵普在院子里撞鬼，公孙先生勇救九王爷，不过淋了一身雨最后病倒的事情说了。当然了，省略了两人搂搂抱抱铺床上摸脑门，然后拉拉扯扯反扑盖被子等等一些细节。事实是公孙刚才淋了雨之后，洗完澡头发都没擦就跑出来看赵普，结果他还以为赵普伤风了，要跑去抓药的时候被风那么一吹，一头就栽倒了。赵普眼疾手快，把他接住塞进床铺里，让隐卫们去抓了俩御医来给公孙开了一副伤风药。这不，公孙刚刚醒，药也好了，赵虎正喂他。太医院最好的御医给他扎了几针驱风寒，老御医还挺生气，说公孙这么大神医都不会照顾自己。公孙被老头一顿训，憋了一肚子气，在床上躺着懒洋洋不想动。赵普一直给他端茶倒水，那么大九王爷照顾他，那叫个无微不至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见人影啊？ 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 你听什么呢？ 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的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。 这么快？在哪儿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。各位姑娘们，欢迎订阅分享哦。